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喂，1月12日晚嘅搏击会，今晚又系做 live 啦。嗱，今晚安排咧非常特别嘅，因为我而家五个人坐喺录音室。咁除咗我啊 ，Johnny Fox 同 Donny Yao 之外咧，有两位贵宾吓，一个咧就系做咗20年以上记者嘅资深传媒人，因为佢咧就非常之多内幕嘅。咁我暂且咧，系啦，咁而暂且咧，我哋称呼佢为报道员 A 先。 唔系路人甲啦，都话 好咗嗰啲，你要跟 噶嘛？ 我突然间觉得报道员 A 好似好啲， 中意啊。 O K， 路人甲。咁啊，路人乙就身份系讲得嘅， 唔使挥手睇唔到你 嘅。系啊，你咁你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啦。 我叫 Wilson 啦，学文思潮嘅成员。 我都识得个 Wilson，你有冇睇过一套戏叫 Castaway 啊？ 冇 啊，唔系你个年纪系嘛？ 咩嚟噶 Castaway？ 我都冇睇过。 Castaway 咧就系嗰套唔知咩叫劫后余生，就系、是、Tom Hanks 咧，就系撞飞机吓、被遗弃咗个荒岛度咧，一个排球叫 Wilson 嘅， 系咩？ 因为个 get 好难， 唔系一个牌子嚟嘅咩？一个运动牌子嚟嘅， 系因为咧个 Wilson 咧就系、是、喺荒岛上面唯一一个陪伴佢嘅嘢。咁啊有一次咧就手就伤咗流血，佢又将只手印咗落个排球度，咁啊变咗好似个样嘅东西。佢以后倾偈就同佢倾啦。That's why 咧你个样好似 Wilson 咁咪。O、 okay, K， 好难、啊， 好难呢、啊、个 game， 好难啊，好难、啊。我攞翻支麦先，因为 难，真 你好难啊，难 到大家四个 O 嘴，唔知点驳你。 喂，嗱 ，O 嘴唔得，唔够讲系嘛？因为我哋上个礼拜六咧，就一行人咧就粗粗地就上山顶烧嘢食， 冇错。 咁啊，基本上就好多喺呢个圈， 嗰度真系好冻咯，冻到呕。 我真系唔知嗰度咁大风。 即系虽然我哋，虽然我哋好多谢周生。 就你哋去影嗰啲相啊嘛，我见嗰个环境就一流咯。不过咧，你问我如果请我去咧，就 四个字， 不堪入目，不愿置评。 睇下几多度，因为非常嗰度冷，嗰度系食，嗰度系食，嗰度系食嘢之前咧，应该就食咗风先嘅。要因为我睇个样，嗱，以我粗浅嘅对于山顶区居民嘅认识咧，嗰、那个景以我了解，如果喺嗰度睇个景咧，佢嘅邻居会系包括啲咩人咧？ 哎呀， 包括咧， 中晒 政务司司长， 嗯， 包括呢个美国总领事即系夏千福先生， 嗯，见到佢， 咁应该咧附近可能有一个邻居叫田北俊咁样嘅。 系啦， 即系如果用佢嗰个角度嗰个 view 嚟讲咧，咁样嘅。不过咧，嗱呢啲地方你问我咧，就真系食风，系啦，咁样嘅。佢烧嘢食就真系要食咗风先，就 B B Q 咧就真系谂清楚。 你系咪喺老衬亭或者凌霄阁嗰度影出嚟噶 ？Sorry， 系仲高过老衬亭，仲高过凌霄阁， 高过老衬亭啊，系 好劲啊！嗰度有泳池添啊， 太平山餐厅嗰度再上噶。嗰側邊， 不如我形容一下景先啦。 好 先，嗱，你又未，Raymond 你又未形容啦。依家景嗱，因為我而家睇出去咧，你哋嗰日影咗張相，咁咧就望落嚟咧，就應該咧喺中間，我啱啱應該仲高過咧中銀大廈之避雷針嘅呢度， 高過高過 啦，咁樣啦， 高過 IFC 其實應該 就佢咧，仲有一個見到一個好大嘅泳池先啦， 係 而家太陽燈啦，嗱，啱啱應該如果喺你企喺佢呢間屋嘅依個花園度睇咧。应该水平视线系望到边度？你应该望到郭金个顶楼嘅， 系啦， 系咪先？ 系啊， 系啦。 哇，真系好准确。 如果咧， 阿老人家， 廿年啦， 你喺呢度睇烟花咧，你就唔系睇烟花，你睇烟花个顶嘅。我 哋 呢个角度睇烟花咧，嗱，我可以咁讲，呢个角度睇烟花咧系唔靓嘅，系啦，我可以咁讲。 好专业，好专业。 系啦，同埋咧，如果真系有钱人嚟讲嘅话咧，其实系唔会住呢度嘅。因为点解咧？ 聪明， 哇系， 买得山顶， 喂，唔好得罪网友啊！ 唔系买得山顶屋嘅人，系啲人唔得罪网友噶， 会啊， 你讲先， 得罪主噶， 唔惊唔惊， 唔系因为点解？ 你讲啫，唔系我。 因为咧，传统上边买山顶嘅人咧，系会有一条咧所谓无线做一个分界嘅，喺无线以下咧，其实系好住啲；喺无线以上咧，其实 系 湿 好多 嘅。点解？系啦，阿威敏呢啲富豪啦。 人情富豪， 佢 咧嚟啊嘛， 佢就咁讲嘅， 你知 唔 知啊？ 嗱，我就真系听嗰个富豪咁讲嘅，佢真系咁讲嘅， 我就谂好多呢啲嘢。 我听佢咁讲， 我唔介意嘅，你 而家冇转上边，好潮湿噶。 同埋另外一样嘢， 唔系不过我唔肯定，我唔肯定嗰位富豪咧系咪葡萄？即系嗱，你问我，我知啲住喺 你梗系葡萄啊， 住喺即系 嗰一定唔系有钱，唔系即系嗰一定唔系穷人先啦，系嘛？住嗰度就 我唔肯定嗰个富豪嗰次咁样讲咧，就佢系咪葡萄啦？不过佢哋。呢啲人呢就真係有咁嘅講法呢，喺無線以下呢好住啲嘅，因為你無線以上呢其實係潮濕好多。 都唔係，係咪山頂其實都係㗎。 唔係真係。 我覺得 Martin 呢度都好濕㗎喎。 傳統上面，不過而家唔係傳統啦，而家係新世代嘛。哦、你對於啲北邊嗰啲富豪嚟講，總之住到最高啦，係咪？ 嗰度其實個景真係好正㗎。 係囉， 不過嗰度啲風真係凍得好緊要。所以嗰日咧，我哋變咗又喺度打籃球，嗰度有個籃球場。 嗱，我同大家， 我特登問阿周生借咗個波喺度打，其實唔係因為我想打籃球，係因為好 Q 凍。 佢嗰日有份打籃球嘅咩？ 喂，講下屋主先啦，不如點解你哋會去到嗰度燒嘢食嘅咧？ 因為就有個好朋友嚇，咁啊雨傘運動識嘅。咁大家出過嚟做個義工咁解嘅啫。 喂，嗰次我其實 Eric 阿芬力撞過佢哋兩公婆。 嗰個係人力義工，唔怕講嘅呢啲。 唔怕講嘅咩？ 跟住係好都比較大年紀嘅，但係佢話俾我聽，佢係瞓喺嗰度㗎嘛，有即係好多晚都瞓咗喺帳幕添。 唔好篤灰喂， 唔好篤灰。所以我講嘢好小心㗎啦。所以我 當下有你 嗱，你小心啲啊！你講嘢成成堂正公啊！ 拜拜，拜拜。 腰慘腰慘啊！ 嗱，我講一講我見到嘅嘢。喺嗰个 level 嘅屋咧，系唔会有活动嘅窗嘅，就系头先嗰讲湿啊，系冚唪唥都梗伤块玻璃都冇得开嘅咯。哦、因为点解？因为太过湿，湿有咩唔好啊？如果你屋企系砖地就死啦，跣到扑街；如果你屋企有被或者布梳化就死啦，冚唪唥一阵噏味 发毛； 如果你屋企有钢琴就扑街啦。三个月就唔要得噶啦，部琴。 所以就应该咧， 即系香港咁湿咩？ 你讲紧系住喺个云隔离啊， 系啊， 个高度系。所以点解话啲最有钱有钱都唔会住嗰度咧？嗰啲系怕烦，佢想开窗，于是会住喺海边岸边。你睇下， 海边 嗰边都好湿噶， 仲要咸添，咸湿添。 嗱，嗰啲系真嘅。咁同埋咧，嗰啲地方咧， 派家王。 点解？点解？唔系咁多所谓叫超级暴发富豪住喺嗰度咧，因为住喺嗰个地方嗰啲人咧，基本间屋唔系呢两年买嘅，亦都唔系呢十年买嘅。 哦，都有啲机会， 即系一间留落嚟，或者系真系好耐之前因缘际会而买得到嘅屋。讲真，如果而家嗰啲屋摆上市场咧，我就唔知值几多钱啦。 我知， 例如咧，我唔敢 說，因为有人讲俾我听， 几钱？ 例如咧， 因为有个做地产嘅讲， 我知。都系姓周嗰、 那个，唔系唔系姓蔡嗰、 那个，我系姓蔡嗰、那个。 几多钱咧？几多钱咧？几多钱咧？ 吓、啊，佢话大概讲讲得噶呢啲， 讲一讲。 佢话而家市价大概好似八千万， 冇可能， 冇可能，边 度 咁平啊？ 咁平？八千万平啊！你冇嘢啊嘛？ 八千万而家买， 我真系唔识同你讲。 八千万真系买西九龙。 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 Man Man 啲 new 啊？住嗰层乜鬼嘢啊？嗰层嘢 系嗰个唔系 house 嚟嘅。 嗰层都九千万。 咪咯，八千。 嗱，有人挑你机，通啲菜。 哦。 开你名， 即系 礼拜五炮打司令部一节去复呢个话题，讲呢啲。 一 挑佢机，你都明行开啦。 一定过多过八千万。 以我问个朋友咧。四五亿到啦， 哇！我都觉得要起码三亿， 真系 咪同一个尺数啊？挨兜佢， 我睇个 rooftop 都知啦。 咁你有计尺价冇？ 三千尺嗰度最少 有冇啊？你 有 冇 冇冇 有？一定有 冇？ 一定有 冇冇冇 有？ 其实三千尺好少嘅啫， 系啊。 不如我问周生 啊， 去。 好啊， 就打去就打去就打去， 冇好啊，呢个话题 唔系啊，即系 我哋唔好拣 你讲到咁实牙实齿， 问蔡生， 你个挑战， 问 完之后你又缩。 我哋唔讲名，我哋唔讲名，我哋讲第二个话题。嗱，嗰晚咧， 企硬三亿。 Stop！我哋唔讲呢啲嘢，我哋唔好讲呢啲嘢，我唔好讲呢啲嘢。好啦，嗱，嗰晚咧，基本上喺嗰啲咁嘅地方烧嘢食咧，其实就好尴尬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有位宾客，佢叫索罗 B， 索罗 B 最出名系咩咧？就系鸠叫。咩叫鸠叫咧？打到689，打到梁振英。你要知喺嗰啲地方冇人够胆咁样嗌嘅，即系同埋咧，你要知道喺嗰啲地方嗰啲人咧。即系佢一个电话可以做好多嘢，例如系咩咧？佢打俾中区警署嘅某一个总警司，我呢度有人点点点点，真系好鬼烦呢啲嘢。喂，所以咧嗰晚即系当日某人啦，系嘛？咁佢饮多咗两杯之后咧，当然就喺度打到689啦。个问题就系话，即系在场咧就冇乜人附和佢嘅，因为点解咧？ 其实我哋已经唔系，屌，一阵我不如我自己报警先拉咗佢先啦。 哇，呢啲 系 自己自首先呢个系咪自首先？自首先呢句 唔系自唔系，起码我哋拉咗佢，佢走咗呢个烧肉食仲咧继续啊嘛。如果唔系一乜冬瓜豆腐拉埋我哋，佢死啦。 但我怀疑系咪其实大家唔好企喺室外好耐嘅啫？嗰个以嗰阵时嗰啲温度， 老实讲又唔系嗰啲嘢，因为其实第一又有个火 架系咪啊？其实 即系有个 gas 炉系庆住。 嗰个 gas 炉一个啫嘛。 第二咧，嗰晚系咪冻得咁紧要咧？即系我谂十三四度到啦。 大风啊嘛， 大风啊嘛， 大风唔系大风到吹甩面嗰种。因为你谂下嗱，即系其实我哋有零食啊，有啲纸杯纸都摆台。 多嗱，你都系唔好恨住啲地方啦，有钱 你唔好恨 住地方啦。 好啦好啦好啦， 都未至于会吹冧啲纸杯纸碟。咁所以你会 知道，宁愿住九套。 大风咧。 都好，但 九 套 山 都 要咁啊！ 九套山几亿，你买几个住咯？冇话 买几个住咯， 系 咯， 咁 系 系 咪 先？ 系啊， 咁 系 系啦。O K， 个住惯沙田真系唔错唔错， 呢啲真系唔好 系交通 好 方便啫， 系冇葡萄 你要上 都唔系啊！ 你上套路港公路， 我而家住嗰度，去买支豉油都要开车嘅， 系咯， 所以差唔多。 唔系咁啊，大家好开心啦，系嘛？嗱，最紧要就系位贵宾啦，阿萧生嚟咗啦，系嘛？大家要叫一声萧生好嘢噶，一入到嚟屋，萧生好嘢。萧生好嘢，萧生好嘢，咁样喂，呢啲叫气势啊嘛。 有冇 车官人福利啊？ 有冇烧肉丸啊 ？B B Q 多晚， 车官喂 ，B B Q 多晚你冇烧肉丸啊？ 烧肉丸啊， 烧肉丸有， 我有 有 烧肉丸 啊，即系除咗烧虾， 收你皮啊，收皮啊， 肉丸嘅， 收皮啊， 好啦，点解咩？ 收皮啊，福利啦，车官， 咁系 我有冇噶？ 二六叉叉，咁系咪近三千啊？四舍五入梗系三千啦，唔通千五啊？系咪又唔系二千？系嘛？当然系。 喂，仲要继续拗挑机，我冇办法嘅。喂，你讲啊，继续。 即系尺度 分 啊，系咪啊？咪三千咯，差唔多。 三千啊，差唔多啊。 唔系佢个建筑面系实用同建筑面积啊嘛。 唔系，因为好嘅，因为好坦白讲咧，即系 有啲嘢咧，唔好乱咁估完咧，就唔好讲得咁硬。 唔系，我都 OK 嘅，我都系好 close， 我唔觉得，真系唔好意思。 继续。 唔大问题。好啦，咁个烧肉丸嚟到就好开心啦，系嘛？亦都好多人揽咗嗱，有一样嘢唔知道大家发唔发觉嘅。当然啊，烧肉丸先生又同好多人影相啦，系咪？同院长啊，亦都同阿周生啊，又或者同好多唔同嘅人影相啦。唯一一幅咧，佢好似揦住口面影嘅， 同你咯？ 唔系，我冇同先生影过相咁滞。 边个？ 你睇傻 B 咯？嗱，呢样嘢我就唔爆啦。你睇下嗰晚嘅相啦，有一幅零零四四烧生揦住面有影。 我睇唔到，我净系见到一张合照仲傻 B。 你慢慢 check 下啦。啊，烧啊，咁啊 ，B B Q 我讲完啦。但系嗰晚咧，同时间咧，系啊 ，cut 到 sharp 噶。同时间原来 Donna 点解冇嚟咧？ 我其实我想嚟你嗰度多啲。 点解？ 睇完相之后， 唔系你嗰度意向笨影咁多高官。 哎，又系嗰啲人咯，咪就系。唔系冇官，一个官都冇。去咗何俊仁个仔草老婆嗰个饮。其实朝头早做到夜晚咯， 喺边度啊？ 喺 Conrad 咯，哇！但我奉献咗第一次嗰日，我做大琴姐嗰朝， 错，点 解关你事嘅？ 你啊？ 唔系吓，唔关我事，我唔知道。 嗱， 唔系，有咩笑话讲先，长照，有咩笑话爆先？ 冇咩、啊。 通常嗱，一讲到何俊咧，就会大家就记得佢咧嗰啲大头虾嘢，唔记得咩噶啦。佢当日有冇唔记得咗做任何嘢啊？ 又冇、啊，因为 我唔记得讲事俾你啊。 都冇、啊、收齐、啊、，OK， 因为我哋全部 有冇唔记得饮生泡茶？ 都冇、啊，全部齐、啊，因为佢老婆喺度嘛。 有冇讲咩笑话？ 佢咪同阿 Martin 上去栋笃笑咯，两个。 咁有咩讲咗啊？ 诶、欸，又系嗰啲好闷，即系话佢两个仔以前细个啊，点样攞啲铅笔互笃啊，跟住玩嗰啲咩 督灰啊？ 咁有冇同阿仁哥讲话？仁哥，你既然表决之后先辞职，好冇？ 有啊，有啲咯。跟住 好冇？有冇谂过抱孙之后先娶新抱咧？ 唔系，佢就系话嗰啲咯，话睇嚟咧都系普选，唔系普咗孙都未有普选嗰啲咯。 我呢个肯定噶啦， 系咯，冇啊，冇嗰啲啊，都系讲翻啲好无。 会唔会定系咩？会唔会担心佢自己坐监就见唔到个孙啊？ 佢梗系冇担心我自己坐监啦。 你觉得佢坐监坐几耐咧？如果要坐？ 呢啲做下社會服務令嘅啫，點會坐監啊？ 就 呢啲去咗香港曼德拉咩？呢啲嘢最多咪社會服務令，係啊！最粗重嗱，我建議最粗重就判佢做咩呢？啲法官判佢上 又有 望夫石嗰度省甩嗰啲塗鴉佢。 你包唔住同啦嘛，系咪先？我要真普选啊嘛，系咪先？ 佢上到去你脚膝头哥痛咯， 唔系咁啊，先要判佢上做呢啲嘢咯。去望夫石嗰度揾啲钢丝擦，系咁擦，我要真普选，系咪先？咁呢啲系咪大 擦 先？系啊，照你自己擦得去，系咪先？ 咁佢 hea 咗佢啫，系嘛？ 系咁嗰阵时，佢点都要做翻一百几个钟头啦，系咪先？ 咪咯，全部都做八六钟， 咁唔知佢一个人做，好多人都做啊。阿肥佬礼又要做啊！ 咁梗系啦，周围个咁 所有俾人拉嗰啲要做啊，刘慧卿嗰啲又要做啊。啊，使唔使送个特别形状嘅叉俾阿主席咧？ 咩形啊？ 四方形啊，叉得好。 又讲呢啲，又讲呢啲， 我搵搵入嘅，咪入搵搵嘅位啫。 好闷， 好闷啊！冇啊，冇啊！嗰个 wedding 冇乜特别嘢讲，真系。 系咩？ 但我所以我咪宁愿食你嗰啲大。 有咩人？有咩人系邀请咗冇嚟啊？ 啊，好题目。 刘梦红嘅老婆。 刘梦红，咪先咪先，咪先刘梦红嘅老婆，定刘梦红嘅女伴先？ 我真系问佢，我咁你点解你唔嗰次系咪好有型嘅？佢话：诶、欸，我呢啲梗系有，梗系有好多红颜知己噶嘛。吓、啊，我见老婆唔嚟有位，我啲都唔带红颜知己咁。佢、欸、诶，唔知带边个？讲笑啫，我谂佢、哦、 即系预咗两个位，但系得一个人出现。 系咯，诶，仲有咧，阿土咯，系咯，老婆 一笑泯恩仇啦，呢啲 老婆唔见咗人啦。 你讲呢啲嘢， 咁点讲啊？ 突然间讲佢老婆， 系咯，咁点应啫？ 冇啦，冇乜，其实真系个 wedding 好闷咁，即系唔系冇乜。 咁有咩对住特别嘅人嚟咗？ 真系冇喎，我可以话都系嗰啲咯。 冇啦，不如你知啲内幕，你爆 啊！冇啊，我就系谂起 你唔知 佢饮咁样有冇三子嚟啊？ 三子就系朱牧师又嚟咯，跟住捉咗我。话好话惊坐监， 大家都系坐啫，即系仲 系咯。大家个当晚嘅话题就系咧，去饮大喺度讲坐监嗰啲咯。 但系多数都饮大两杯而讲坐监嘅， 系都冇喺开头未饮咋，未入去已经喺度捉住咯。 多唔多人饮醉？ 跟住我哋嗰啲喺度开会咯，好惨。佢今晚编埋我哋一围啊，跟住就诶顺便喂，诶还要开会咯咁。 打攞晒啲文件出嚟，搵啲笔出嚟。 系啊，直头攞住电话出嚟揿，跟住攞翻啲文件出嚟就做咯。企喺度傻啊！ 咁其實你哋係 順便咯，俾錢去食飯兼入做嘢咯。 咁啊，大公子見到你哋咁，有咩評語？ 冇咩噶，大公子。 人哋開開心心結婚，攞啲嘢出嚟做，跟住同個老公。 你咪講下咩啦？阿仁哥個新抱係咩人嚟啦？ 啊，律師咯，只可以講冇啦，唔講啦，唔講屋企嘢佢咯， 又 低調咯， 又唔講，又唔講，嗱，即係嗱，老人家又有料啦。 我冇料啊，就系想听佢讲。 佢成日问我，我唔讲俾佢听啫。冇啊，点 解咧？好显赫嘅又系。 唔系，冇乜特别，真系冇平诶，小康之家冇乜特别，冇信我 ，trust me。讲第二啲啊， 咁冇得入你啦， 入唔到，真系冇啊！你真系。 喂嗱，有单嘢咧，因为阿路人甲喺度咧，因为做咗咁耐记者咧，想佢俾意见啊。喂。今朝嘅肥佬礼啦，俾人搞喎，大佬又放 有冇 礼 物？有冇 礼 物？ 咁有冇礼物你？ 定燃烧蛋，所谓呢啲 系呢排成日蛋嘅喂，咩都蛋。 十岁啦呢啲嘢，又冇人伤，咁啊系咁以 咩？边个人做噶？ 呢啲我点会知道？ 福尔摩斯咩？你咁样话 十岁真系唔知道。你从即系从边个角度讲十岁啊？ 有火噶，见到火、啊。 好细个啫，呢啲都唔系嗰啲唔知咩夫斯基鸡尾酒嗰啲级数呢啲。 咩嚟噶？ 系啊，我见阿肥佬礼 莫洛托夫鸡尾酒 嗰啲咁嘅保安拎个好细嘅灭火筒已经 燃烧，即系 咁啊，个保安仲喺戆居居咁行嚟行去。 同埋你我睇翻条片，我上网睇啦，睇苹果日报啲即时新闻啦，有条片睇翻。咁嗰个掟去苹果门口嗰个汽油弹都掟唔中喺度地下啫嘛， 前面咯几尺咯。 喂大佬啊，你揸住嗰啲嘢梗系好惊噶嘛，你揸住 你咁就错啦。如果惊嘅就唔应该做，做啊应该交足货。如果我 系 个老细见到啦，即系我等 就打身 体啦。 喂，我唔收钱， 你讲咩 掟 法？你唔好收尾数啊！喂，我叫你掟门口噶，你掟地下行开啦，系咪先？ 咁 系 同你讲唔系 你唔系咁样收钱系嘛？ 呢个系门口，唔系一埲墙嚟嘛？ 你连个招牌都睇唔到。咁样叫交咗火，唔好玩啦、啊、你。 佢就系唔知录影咗咯，佢可能翻去做 report 啦嘛，系话，嘿，掟中个闸啦， 咁我 嘣嘣声啦，烧到。 即系如果嗱，有关人等，你就睇完条片先好，就俾钱。尾数就唔好乱咁找，俾人揾咗笨咧，就与人无尤咯。 以嘉宾嗰啲咩冷场与本台无关。 我赞成佢讲嘢咯，我好中意佢讲嘢。 唔系真系呢啲太过求其咯，我知。 喂，但系呢单嘢咧就好多人攞有一件事嚟讲。早嗰排咪见到好多刘光华着火嘅 咩啊？ 刘江华着火啊！ 刘江华着火嗰啲系另一回事嚟嘅。 诶，当然，但系佢哋会觉得咧，喂，因为我今日喺迷米啊睇到柳俊江写咗篇稿，即系佢就话喂，香港就嚟冇言论自由噶啦、嗯，即系刘江华又会自我燃烧，一家有人掟汽油弹又呢样嗰样， 嗯、即系催泪弹咩弹咯？ 即系同埋就系、是、喂，刘江华着火，当然唔关呢事啦。但刘江华着火都好多记者新鲜事，足第一时间报道。你估唔觉得奇咧？即系做一个传媒人， 系啊，热血咩？ 我冇提啊，嗱唔系我都灰啊，路人甲啊，你认住呢个嘢啊？ 我话最先报道啫、 啊， 我唔知 道啊， 最先报道做咩？ 嗱，我提醒你少少，上次咧阿萧生咧就唔知点解架车系俾人撞喺迷米楼下， 我净系唔记得咗呢件事。 你净， 我净系唔知道， 你小心啲啊嗱，我冇都灰啊，系嘛？ 嗱，我哋提你，我哋提你， 唔系紧要，但系以你一个传媒人，头先你就喺咪后同我讲咗，喂，点解肥佬礼俾人掟？东方咁快爆料，你就唔系，因为佢有个24小时嘅记者跟住佢哋噶嘛。 呢啲系当拿讲嘅，啱 唔啱？哦，呢个当拿讲嘅。喂，咁所以就 是、我真系亲历其境噶嘛。 当然有人系嘛，第一时间爆料啦。喂，但系刘江华冇人24小时 mon 住，点解刘江华咁？ 唔系嗱，刘江华就冇人24小时 mon 住就好正常嘅。不过香港好多热心嘅市民噶嘛。 系啊，全城狗仔队嘛。 警方做咁多年警讯，你估人哋冇料到 嘅？但系嗰啲热心嘅市民 有狗有罪案发生，等下第一时间举报啦，系咪先？ 系啊，喷你水嘅咩？ 系啊。 但系你一系攞支咪讲，一系听唔到。系、啊、喂，咁但系嗰啲咁多热心嘅市民，点解第一时间又会识得 send 啲片啊、啲相去某某时报嗰度咧？ 呢、這个。 系咪佢哋俾稿费俾得好犀利？嗱，你作为一个咁资深嘅传媒人，你觉得俾几多钱稿费先啱？咁独家料 系啊？点解佢讲 仲要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次次都有片相， 又唔俾佢 呢啲嘢？即系正所谓冇嘢做影张相系人之常情嚟噶嘛？系咪先？见到有弹火喺度，系咪先？系啦，唔通唔影相，唔开心 share？ 喂， 系咪唔开心 share？ 即系天方夜谭啦。 佢唔系七八点啊，大佬。 其实系咪就系佢摆就是、其实摆咗喺个 Facebook share， 跟住某一啲报纸攞嚟用噶咋？ 我睇到就好。 因为有时候我 post 啲嘢，佢都会攞出嚟用噶。 你小心啲讲嘢啊！ 哦 ，sorry， 俾、啊、人打噶，系佢俾人打，唔系你啊！吓、 啊，即系唔系？我有时 post 啲嘢咧，啲报纸都会攞嚟用噶嘛。 唔系啊，我比较欣赏啲记者打嚟问我， 嗯， 吓、啊、佢打嚟问我就好少少。 咪、嗯、就系、是、见到之后就打嚟问咯。通常都系咁噶， 唔系佢起码出咗俾你睇嘅，起码出咗俾你睇嘅，唔会偷咗先问你。 喂，皇上有冇出过黄榜噶？就住刘江华，着火， 佢我唔知佢驳咗我。你有冇睇到皇上出过黄榜？ 皇上好似爱民如子，好在印象中记得，佢好似系咁呼吁大家小心小心小心。 我冇记错，佢就 系啊， 佢净系今日出咗个 post。 总之唔好乱咁搞咯， 系咩？ 系啊，即系爱民如子同埋行街小心啲嘛，系咁叫人行街小心啲咯。 但系呢镬嘢唔得啊！你知唔知咧？即系虽则咧，呢排咪有人搞啲咩网上媒体啊，成嗰啲嘢嘅。喂，原来搵个战地记者真系要好捻贵嘅，即系你讲紧就系话，即系讲紧嗱。即系雨伞运动期间啦，系咪喺旺角啦，有份去影嗰啲冲撞相啊、膊头相啊，嗰啲相咧唔系喺200码外影噶嘛，你要喺最前线嘅分 line 度，或者有机会推推撞撞，你先影到嗰啲相。 唔系救护团有成影到呢啲相噶，唔多贵啫。 系 啊，呢啲 唔系，但系好多相出现 咧。有啲又系咁影呢啲相嘅， 系咩？嗰啲冚唪都系某某时报啲热血记者嚟嘅。 我咁呢都话，我都啱啱讲咗啦。香港市民可以正义感噶嘛？见到咁多慈母喺度，点会唔即系影低慈母嘅呢啲咁嘅行为咧？系咪先？ 咁我真系觉得，即系某某时报真系好嘢，零舍多咁热血、咁有善心嘅市民做 fans， 仲要一有咩冬瓜 豆，有啲系 so wet 嘅，我记得，有啲系 so wet 嘅呢啲， 其实都系被供出嚟。嗰啲记者系两份嘅，大佬，我是啦，咁讲出嚟咧系 一鸡两尾噶，吓一鸡两尾噶， 起码我识一个咯。即系起码系 person 要识一个啊，花灯 台有冇 记 者噶？ 佢咯，冇我唔系，我唔系 老赖， 我做网台节目嘅啫，我系一个嗱网台节目嘅啫，唔、哦、关事、 哦。 所以我冇去过咩占领现场啊，佢千祈唔好拉我嗰啲嘢，系嘛，千祈唔好督灰。所以你几个唔好含我。 唔系个个台长都俾人拉嘅， 吓、啊， 唔系个个台长都俾人拉嘅，你放心。 咁有啲台长来指挥啊嘛， 好惊。 现场直播嗰啲叫做， 我谂你系一个网捻嚟，其实你有 update。你啲又 update， 你嘅政治立场我都好了解，你好唔妥啊嘛，一帮人， 我唔系嗰啲人。 哇，听了几分钟，你听得出啦？ 我唔系嗰啲人嚟嘅。 佢喺度听咗好耐。 我路人甲，因为我都系路经过，系咪先？我经过金钟，经过旺角，系咪先？ 喂， 系啊。 有单嘢我想证实一下，因为我有个亲戚咧，佢系 小心你讲嘢啊！ 亲戚边个亲戚啊？ 即 系 你自己嗰啲啦， 唔 姨妈姨妈。 即系总之我个亲戚啦，佢系做摄机嘅。喂，佢话佢落亲现场影相咧，影到只光头达咧，都搵相机哼鸠佢个头。 不如行 啦。你有冇听过？ 冇，我冇听过呢啲嘢。应该呢啲。 佢喺面前讲我言之凿凿，佢话见差光头都哼过去。哎呀，唔好意思，哎呀，唔好意思，系咁啊，相机咧。 应该如果光头同阿吴文远先会咁做呢啲嘅啫，互哼。我听闻呢度，我听闻嘅啫，系我都系即系路过道听途说嗰啲嚟。 呢啲要揾你吓正经咁问你第二节，因为第二节我哋讲完好紧要嘢，就系铁头点解会喺呢个时候辞职公投咧？转头翻嚟， 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 黄浩明、索罗 B。 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 HKPenis.com， 我是探长。 Gentlemen，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喂，我第一节讲得唔够多，所以第二节，所以第二节我讲， 好似行开咗。 你要啱啱，你要讲到呢一单嘢先。你要讲到 我啱啱睇翻个 call list 咧，嗱嗱，话说礼拜四五咧，我应该系同阿金英一齐去法庭嘅。 系 咁，我见到咧，我同一个法官，同一个法庭咧，见到某位，你话 政治意血人士， 某位个头俾人哼，成日俾记者哼嗰个咧， 同一个 call 啊 ，verdict 喎，嗰个顶佢同一个庭。 边度啊？边度？ 喂 ，word 完佢咪即刻俾人拉入坐， 冲嗰个咯。 哦， 死我好惊，我惊俾人围 啊！你一定落出唔到，系咪东区啊？ 系东区。 系啊， 咁你咪而家要动员， 出唔到去。 你而家咪要动员， 我喺度动员我嘅支持者，唔系讲下笑啫。 我惊即刻人哋反动员喺隔篱嗰度。 我揾94大状，系咪去逆权大状？ 唉，冇事嘅，有咩报警咯？ 唔系你有咩事嗰度法庭咧？我谂有停警嘅，你打下好快有差人。 停警系咪得一两个嘅？我想问嘅。 唔系咁有六千精兵，好难讲呢啲嘢。佢随时真系打柒你嘅。 呢个唔系 小心啲啊！ 呢个小心啲啊！ 唔会嘅。 唔系你戴个白色眼镜框，同埋着件黄色 T 恤， 系啊，着件公民衫咯。 唔系你嗰个拎住个热狗咯，或者唔得咁啊即系仇家。 I am hot dog。 拎啲咩去安全啊？喂！货金，我今嗰日货金， 货金 摆低两嚿水，摆低两嚿水呢个安全， 系啊，唔系货金999， 乜999啊？101，你拎住张 PayPal 入边先， 系 啊，101，你拎 住笑你紧要系货金， 系你要要笑脸得 ，Wilson 你系学问噶。 系啊， 有前途呢啲人真系， 你系咪选啊？ 好啊， 笑死！ 喂，我问你一个问题先，你标准 好啊， 即系问一个问题。你哋前嗰排咧，咪俾咗四封公开信咧，四位人士嘅，佢哋复咗信未啊？ 顺便我 check 嘅 email 里面系未复嘅， 够做。 喂，唔得，咁你要 follow up 讲下喎。唔明你讲乜喎？ 系咯咩嚟噶？ 边个 follow up 讲下？喂，唔明喎，唔明。 唔系啊，老人家嗱， 呢样嘢讲埋先呢。 我哋 讲啊 ，Donna。跟住嗱，我啊唔系人哥啲 fans 嚟嘅，除咗去睇嗰啲 AV 之外啦， 大连美女啊！ 我听见阿黄之锋佢哋喺度讲话，人哥辞职就话人哋咧就做完爱先大吐，除裤啊放屁，就话何俊仁鸠做，民主党鸠做， 系 咪先？ 系啊，即系网上有人咁讲啦， 系 咁 讲， 即系啲 未经证实。 我就想问啦，学文仔俾咗四封信， 点整 四位人士？点解又冇人复信俾你哋嘅咧？ 等下，我表神答 下。咁佢哋觉得，即系我觉得系，佢哋觉得系唔复咪唔复咯，即系。 咁其实学文系咪都系鸠做咧？ 你整啦， 我又唔觉得系。 点解唔系？ 咁你出几封信冇人回嘅，咁咪咯，骑落你维斯都回信啦。 我哋都唔想噶，咁其实我哋都系想请佢四位落嚟，大家公开对话。睇下呢四位， 咁系唔回信，你应该通缉佢嘛？边 四 个？咁都要俾时间俾回信噶嘛？ 吓，仲有咩梁锦松，同埋咩林焕光，系嘛？ 人哋话晒咁有威望，咁有啲忙噶嘛？咁忙都要慢慢打封信出嚟嘅。 潮联应该冇话过啊，仁哥系鸠做噶，系讲啊。 哦，潮联冇， 潮联冇， 潮联冇，潮联冇， 潮联冇啊！鸠做论系另一派嘅， 系系啊。 咁系边个？ 南洋达咯，哦，南洋达咩？ 我讲翻咗。 喂，你头先唔系讲潮联咩？你唔系讲黄之锋咩？ 唔系我话，即系有啲人 知咩叫潮联？ 你知咩叫潮联噶？你知咩叫潮联啊？ 哦，我知啦。 之潮同文学联喎。哎呀，你 唔可以，我哋呢啲大佬我都跟进唔到呢度噶。大佬，系咪先呢啲？你估随时可以讲佢哋呢啲嘢嘅咩？ 系， 就系我哋经过啫嘛，我哋路经，路经，你大佬路经咩可以？路经最紧要就系可以安全翻屋企。因为如果唔系，路经都被人打柒嘅，咁咪死得啦。 系啊，咁啊喺呢度做节目好危险噶， 唔系咯，唔系咯，大佬 喺度做节目危险 嚟噶嘛，大佬呢啲嘢， 俾人 中 军男，唔 系你嚟又问我嗰啲咩地气又打成嗰啲嘢，系咪先？呢啲嘢真系啊！我听大壮讲翻你先，先我停先啦。 我冇，讲完啦，讲完啦，讲完。 系啊，你啱啱又话讲。 讲完啦， 啱啱你唔系讲拎热狗嘅咩？ 讲唔系。 热狗乜都做 得。你唔使怕，我哋而家好搭马。 唔系啊，讲鸠兆伦啊嘛，鸠兆伦不嬲都唔系潮联讲噶嘛，我代潮联澄清嘅。 咁南洋达讲，我哋帮你顶住南洋达噶。 啱， 顶得住咯，啊唔使惊。 啱， 系嘛？不过你，唉，怎么见到佢费事啦，系嘛？ 咪系咯，好，继续讲咯。 咁Wilson，你有冇俾人拉啊？ 冇。 诶，嗱，够啦，唔好乱讲吓，学生嚟嘅你。 嗯，唔系你唔好讲你做过啲咩啦。 唔好讲， 你讲有冇俾人拘捕咁可以 讲？有冇拘捕可以俾人？ 你唔好讲，唔好讲俾人知你画粉笔啊。 冇啊。 亦都唔好讲俾人知你点样啊。 系一个好勤奋嘅学生嚟嘅，日日翻学读书、瞓觉、打机， 我系打飞机， 打飞机， 打机啫嘛，日日打飞机，后生仔， 打飞机点会勤力啫？ 系啊，后生仔又真系啊，呢啲嘢啊，唔好乱咁 打。Facebook 打飞机啊， 打飞机系嘛？ 真 系， 唔系 继续啦，咁样 嗱，等等先， 攞麦，攞麦， 嗱，打机里面咧。咁我打 battlefield 噶嘛，咁打空战嗰时都会打下飞机嘅， 地对空飞弹嗰啲系咪啊？成日都用， 咁唔系嘅，空对空嘅。 好，讲内容，讲内容。十七年系好勤力嘅学生，咁啊点咧？即系呢排都出嚟啦。 学问嘅真相就系咁。 咁呢排都要都有啲忙嘅。咁 喂，你爆学问啲料嚟啊？喂，我嗰时咧，我都系睇报纸嘅啫。学问入边咧， 学边份啊？ 我睇最多人睇嗰份 《东方》。东方 最多人睇嗰份， 大陆嘅系咪入卖过百份嗰份先？ 唔系，最多人睇嗰份咯。头条， 头条， 系啊，头条。你唔好理， 唔系 咪先？ 唔系学问咧，佢好似有咧，有啲有个咩噶嘛？有个叫做组员。有啲就成员嗰啲两层机制噶嘛， 哦， 咁你系边一层噶？ 其实我系成员嗰层嚟嘅， 哦，即系核心啲定冇核心嗰层？ 核心嘅外围咯， 就等于核心嘅外围， 核心嘅外围定内围？ 咁啊，核心嘅外围嚟啊，啲小薯仔嚟啊，呢啲 点样先可以成为核心嘅内围咧？咁样 核心嘅核心啊，真系 呢啲啊，哇，真系好烟喎呢啲，系咯，我谂唔到都系。 唔系即系你哋譬如你嗱，我就比你哋年纪大啦，你哋打机会升 level 噶嘛？点样先可以升 level 咧？ 升 level 即系学问入边点样先可以升 level 咧？ 打大佬 靠笔试咯， 笔试 系啊， 考咩啊？ 其实佢每一季咧系等啦，每一季咧就俾两条题目俾你答，有嗰两条题目咧就会经过 DSE 做加，即系 DSE 个机制里面加密咗啦，即系个 marker 系唔知道边个填呢份嘢嘅，又俾分咯，之后有个分数过咗某个边， 真系噶， 唔系你讲真定讲假？你好似好认 真 咁，但系又好似好搞笑， 咁坚， 边个 set 题？ 边个 set 题？喺讲埋出嚟先， 边个 set 题啊？咁 你边个 set 题先？ 唔系 set 题都系咁我哋都有个人事委员会， 有人事委员会， 系啊， 咁犀利！ 你讲真讲假？ 真噶，执笠啦！屌， 我哋冇得做啊！ 唔系， 系啊， 你哋民主党都流啦！ 我哋都冇笔， 屌仆街啲人又叫鸡又剩，叫人哋要笔试噶。 我哋都系不屎， 好爆裂啦！ 分咩屎啫，大佬？ 我以为你啱啱谂住揽学揽民主党添， 唔系， 点转头又喐佢？ 唔系咁最近，咁最近考试下咩题目咧？ 系咯 ，J 最近考试都系考紧点样睇重启政改，同埋嚟紧呢一年，你觉得学文可以点样走落去？ 喂，咁有几多人参加考试啊？ 未知，因为寻日先抌份方出嚟。 哇！ 呢单嘢爆啦！ 即系琴日就出咗题目， 好有组织，唔系一填填一方你去申请， 即系你申请考虑试。 你都系即系唔系申请，即系你答嗰两条问题。 即系答噶， 唔系唔系。譬如嗱，譬如我而家，譬如我一个无厘头，我老人家真系老人家嚟，我一个小镬鸡。咁我想入学文思潮做义工先，咁做几耐义工先有资格报名考呢个试咧？ 嗱，首先咧老人家咧，你要做成为一个学生先。 唔系，我就知，譬如我有小学鸡，唔系啊，即系假如啊，假如， 佢话你超龄， 我超龄， 我都话即系假如， 佢兜个圈说你，佢兜个圈说你， 假如鸡啊都话， 假如我一个小学鸡，嗱，我就读紧书嘅。咁我就最初头等系就仰慕之峰哥哥，仰慕周婷姐姐，就入去做义工啦。义工啊，等系派下传单啊，喺度勾做一下一轮先啦，系咪先？散落社区嘛。咁你做几耐社工？即系做兵几耐？先可以报名考试啊？ 我真系识得有女仔，佢话入唔到学文思潮噶。 系咯， 佢考试肥咗路。 唔系啊， 唔系佢一 唔系，即系又拣，即系拣得好厉害嘅。 佢咪唔系名校咧？ 唔系啊，唔系假名， 系咪一定名校嘅咧？唔系，讲翻先，咁要做几耐？咁要做几耐兵先可以有资格考试咧？ 梗系唔系啦， 咁要几耐？ 咁要几耐咧？ 三至四个月一次啊！ 嗱，即系譬如我如果入去我做义工，我就派下单张先散落社区啊，咁样喺度嗌下咪系啊，冇资格嗌咪应该就咁啊，三至四个月之后佢有份 form 出嚟啦，可以报名参与一个咁嘅考试。 其实。你唔係報名咧，直成答埋嗰兩條問題嘅。 我即係俾個題目你㗎啦，答 係啊， 即係你答咧就可以升咧，你唔答就繼續做你嘅義工啦咁樣。 係啊， 喂，咁樣譬如嗱，以前 咁點樣評審啊？邊個負責比分啊？ 唔係佢咪話啱啱講咗 DSE 啊嘛，即係你答份卷又唔知你個名，邊個做 marker 又唔知嘅，跟住睇完分先開名㗎嘛，係嘛？ 係啊，係 咯，即係依個即係雙重保險，即係公平、公正、公開啦，呢啲叫做係嘛？ 好有組織喎，呢啲真 係。咁我又想問下啦，咁黃之峰份卷俾邊個改咧？即系咪即系话公认最高分啦？所以呢个就黄之峰啦，我哋封佢。 咁佢召集人嚟噶嘛？开呢个组织噶， 需要考试。 佢 升 咗边啊？升上神台 人，即系唔使考噶。 咁 即系佢话自己系召集人， 唔系啊，黄之峰召集人啊嘛， 佢系创立呢个制度出嚟， 冇样嘢噶嘛，系咪先？唔通共产党唔俾毛泽东搞三搞四咩？系共产党员先冇得搞三搞四啫嘛。 咁简单啲嚟讲，咪即系冇得踢走噶咯，系嘛？ 踢走黄之峰， 系啊， 我哋讲呢啲嘢 嘅，佢支持讲民主嘛，而家 系啊，慢慢。 其实咧，学文里面好民主嘅， 喂喂， 罢免咗黄之峰，冇问题。 喂，咁咧，如果以你嘅。即系经历咧，咁每一次有几多人会参加呢个评核嘅咧？ 十几个人， 咁有几多人可以升咧嘅咧？ 全部？ 唔系全部， 睇下个编制有几多个 一半咯。 哇， 衰咗成， 即系会肥佬噶？ 会肥噶？ 喂，咁咧有冇话要用中文定英文考嘅咧？ 全部中文考，用英文考都唔得。 吓？ 唔得啊！ 我又改卷啲人未必识睇， 可能黄之峰改， 佢要求中文作答噶。 喂，咁嗱，如果考完升咗啦。咁就可以做啲咩呢？有同普通组成员有咩唔同呢？ 嗱，你升咗之后呢， 佢有张卡嘅， 只系一个高级啲嘅义工。 咁个高级义工同一个普通义工有咩唔同呢？ 咁唔系，咁你个嗰阵时卡有升，咁你嗰阵时咪可以 坐埋开会，开会坐近啲，同阿之峰哥哥坐近啲。本来四个位，而家三个位。 咁你开会求其坐嘅，唔系咁嗰阵时我哋都有街站呢啲嘢嘅，咁由呢啲高级人士去带领摆街站，即系我哋街站都有啲负责人㗎嘛。 咁你升到几耐先可以升到去啊即系你升到最多系 嗱喂嗱咁啊，你一个比较高级嘅义工啦，即系高级啲嘅兵啦，简单啲讲就系，即系凉就得闲就可能 WhatsApp 你快啲复啦，你普初级嘅兵直情唔复你咁解啦，凉系嘛？ 周庭冇 WhatsApp 噶， 系咯，即系嗰听嘢啦。咁咪做高级啲义工啦，咁咪。譬如如果你高级嘅义工系咪有另外一个升呢嘅制度嘅咧？ 高级义工我升呢制度都系答翻三条问题， 即系答 interview 答三条，即系第一次如果你升呢就答两条，第二次升呢答三条，加埋面试面试咁边个去 interview 咧？ 面试都系你咪面对住最高嗰批成员。 即系之峰啊，嗰啲啊， 系啊， 周庭啊，咁啊， 即系睇下嗰次会议上有几多人出席。 咁如果过埋呢个关啊，再升咧就变成佢哋嘅叫做呢叫咩组员噶咯，系嘛？ 系 党员啊，叫咩？ 组员啊，呢个组员 成员嚟啊， 成 唔系成员 组织嚟噶嘛？ 学埋一组啫，咁有最义工啦，义工跟住有成员有组员， 高级义工 有真系咁样嘅。學文裏面咧就最底嗰層咧叫地區行動組組員嘅， 哦， 然後咧中層咧就叫義工， 哦， 高層咧就叫成員。 成員， 我睇 嘅層咧唔係高層啦，當然係小薯仔嚟嘅。 哦，即係最高級嗰啲叫成員，即係資豐、義龍同埋阿周庭就叫成員。 阿思文嚟咗係嘛？ 嗰啲咁，譬如我哋喺街度見到無啦啦喺度派緊單張嗰啲係叫做義工、 嗯、 行動組。 系啊， 你 上台揸咪嗰啲就 系，唔系你细，我谂你唔好讲咁多，你惊唔惊差佬有晒啲行动架？ 唔系啊，唔系咁呢架构已经公开咗啦， 系咩？冇人听过， 冇人听过 咩啊？即系话说之前有两份报纸已经公开过噶咯， 系咩？ 系啊， 文报同大公啊， 系咯， 文星岛啊， 一个嗱一个咧就 宪报应该系 三国报，另一个 系 日月报， 三国一报， 三国日睇都唔见嘅。屌三哥最少呢料噶， 我揾出嚟， 唔得好不负责任。 我都有睇过三哥报， 三哥冇呢啲嘢喎。 我真系未睇过三哥报。 唔系，有讲过，因为嗰个有个学文仔入唔到大陆。 哦，咁、那个学嗰、那个入唔到大陆嗰个咧，系行动组啊， 义工 啊，定系成员咧、 啊？成员咧、啊， 佢嗰阵时义工嚟嘅。 哦，即系高级 到、哦、中 都中层 啦。我听冇咁嘅问题，即系我相信有啲嘢已经太过敏感。 喂，咁你考过你考过个试未？咁样 考过， 你有冇 fail 到咧？你有 fail 过一次？ 咁即系而家你就 pass 咗嘅第二次就 系啊。 哦，哇！ 所 以呢啲真係第日，呢第日咧，老老實實，如果真係第日香港咧，真係叫做有翻天覆地嘅轉變咧，你就係第二個曾德成嚟噶啦。 系啊，我冇谂过做官员， 初阵会俾人拉噶。 喂，我想问咧，咁咧会唔会读名校着数啲嘅学文思想入边咧？会唔会咧？即系我哋读书嗰阵时咧，即系知道你读边间啊？即系咁样，你读嗰啲鸡嘢嗰啲咧，嗰啲 系啊，譬如嗰啲 即系地区名校 都会揾你。 地区名校唔算名校噶嘛？ 因为其实学文里面咧，即系嗰啲比较传统啲名校，咩喇沙拔萃咧， 食乜乜 喺里面咧，真系好少。 浸春嚟嘅。 唔係即係 佢哋唔會玩呢啲 嘅 名校係咪？ 好少名校啊，反而 我所知係啦， 好普通學校就有， 都係姓。 喂，咁你呢啲學文仔，我想問一樣嘢啦。喂，何俊仁辭職，你係點睇嘅咧？食飯，佢聽你講兩句啫。唔該，你 elaborate 一下啦。當而家考呢條題目， 何俊仁辭職啊？ 係， 我講我自己立場啦。又 你哦，你未開會啊嘛？又係，屌咪民主黨咁啦，係 咪啊？咩即係民主黨？喂，仁哥，我禮拜六見到佢， 得， 佢就話未決定嘅。 嚇，講 咩啊？其實我覺得。何俊仁， 你讲你自己立场得 唔得？我自己立场啦。咁何俊仁咧，公投唔系即系否决咗政改之后辞职咧，然后之后咧，我谂唔到之后做啲咩。因为你讲真，同我哋本身行嘅立场唔同，我哋话要重启政改，我哋唔应该有呢个喺立法会上面进行一个表决啊嘛。你要重新嚟过一样嘢。咁既然要重新嚟过，点解要 set 一个前提就系否决政改呢样嘢咧？同埋一样嘢系政改系咪真系否决到咧？ 喂，咁我想问下你，嗱，跟进下问你啦。咁系咪你唔同意佢表决？个表决就 系 唔成，就冇咧。 咁你要做啲嘢先令到佢表决唔到，即系唔表决噶嘛？ 重启政改咯。 咁点样可以？就系点样敲咯？点样重启政改？你觉得可以做咩？ 咁就睇个政府啦。 系，咁你就唔使睇啦。 怪唔知你肥佬啦。嗱，我而家从全世界讲， 好彩你系个人立场嘅。 何俊仁做呢件事，佢嘅立点根本就唔系在于个政改本身，佢系站喺泛民嘅立场，点样可以箍实最多人，唔俾啲票过对面。所以佢考虑嘅系点样箍实？ 点箍咧？ 系咯，我又唔明你讲乜？ 点箍咧？点样箍？点样箍泛民？嗱，佢箍民主党啲票我都理解到，你点箍人哋啲票咧？ 系啊。 嗱，老实讲， 廿七个有四票好稳，好唔稳噶。 我 reface 唔系泛民，佢系真系箍住民主党嘅票啫。 唔使得 OK 嘅，一定唔会甩噶。 首先，如果你将呢件事睇成为一件所谓叫公投，真系市民去表决，系咪应唔应该进行即系政改咨询，或者政改表决？你如果从呢个角度睇咧，佢系一定会喺个表决之前辞职公投，佢一定要。咁所以全世界 criticize 佢，如果你喺政改表决之后先辞职嘅话咧，呢样嘢系唔成立嘅。喂，咁我 认同。但是如果你在他一个民主党他自己叫一个民主党的立法会议员的身上，他而家觉得有人准备在民主党里面宣传一些言论，又或者表达一些嘢，我想过票。 罗志光不是你讲。 唔好讲边个啦，又或者我证实咗边个啦。咁个问题就系话，我用 白票守尾门啊嘛，讲 我用啲乜嘢可以箍住呢一班人呢？何俊仁谂到条绝桥，佢谂住用2015区选成个选举 campaign 去箍实晒所有白鸽同埋乳鸽，唔可以过票过对面。所以嗰日问嘅时候，有人问佢：你点解咁有信心？冇人会过票过对面，而通过咗呢个政改。佢斩钉截铁咁话：呢个政改过唔到。佢对面冇四票，民主党呢边一票都唔会过去，就系呢个原因。点解呢一样嘢成立呢？因为如果你将件事讲成为我而家辞职公投系为咗箍票，又或者为咗话俾人听民主党系唔会成就呢一个政改方案嘅话咧，你成个2015你就可以用呢一个嚟做选举 campaign。如果边一个呢一个时候出嚟反对呢一个 campaign？咁2015选举佢系咪做民主党敌人呢？ 咁即系何俊仁借公投嚟过桥箍住自己啲党员嘅票咯，咪即时成件事。咁你咪即系欺骗选民？如果系咁， 你可以咁攻击佢？ 唔系啊，你直情系欺骗选民。如果你话你话系成个政治操作，你话系公投，原来你话为咗箍住自己啲票嘅， 我嚟推区选啊？你意思系？ 唔系推区选啊？ 即系你未必代表佢啦。但系如果我话，如果佢真系咁谂嘅话，佢系值得俾人闹嘅。 佢系用區選嘅 campaign 嚟綁死咗民主派，呢一個時候唔可以通過叫做政改啊！ 明唔明我講咩？ 我真係唔明 啊！死我死 了，佢唔明。我就咁睇嘅。仁哥佢哋講話公投咧，第一出嚟，你問我嗰日收到消息啦，之後早一早就知道話何俊仁就下午三點鐘有重大宣布啦。咁我一睇就知，即係不外乎就係公投嘅啫，係咪先？佢点都系即时啊，定几时嘅啫？咁下就知道啦，系话要喺表决之后先辞职啦。咁其实你问我，我咁何俊仁啊，仁哥都解释过噶啦。点解表决之后咧？其实简单啲讲，你喺表决之前做咗公投咧， 你有机会要输啊嘛。 你系咪输打赢要先？ 系。 如果你系输打赢要，咁就唔使投票啦。如果你唔系输打赢要嘅话，你会输。咁你係咪輸咗？譬如你 let's say 泛民嘅人入唔翻入去立法會嘅，或者你係輸咗呢個選舉啦，咁你泛民啲票咪俾曬政府咧？係咪先咁樣？咁如果咁嘅話，你如果要講到咁，全港人先出嚟投票㗎？ 係啊。 如果你唔係講成咁，大家咪當你玩，咪唔投票，咪即係攞嚟搞，係咪先講真？好啦，咁其實你問我咧，我唔係特別認同呢樣嘢啦。我自己都問你早啲咯，點解唔早啲咧？不過我想像到佢個策略係點樣諗嘅。而家就总之所谓第二轮咨询拎咗出嚟啦，呢啲咁嘅货色，我就民主党或者民主派就俾个息路北京，呢啲货色唔使倾㗎啦，我哋就总之呢就杯葛咗佢，唔使倾，拎出嚟你最好就两个星期两日就搞掂佢 ,roll down 佢，跟住我就辞职公投，咁你又即係啱啱阿大壮咁讲啦，你又操作一个选举议题啦，咁你嗱，我唔敢话欺骗选民，不过咧喺个策略上边咧，你就可以令到成个选举一个区议会选举年底咧变咗个全港性嘅大选。嗱，你问我会唔会影响到大局咧？就唔会，因为成日揸饼种，你单对单咧，你建制派点都系会赢嘅。 唔系我同意啊， 你唔好计埋有啲咩票债票偿啊，一啲唔知咩雨伞运动追击嗰啲添啦。对民主党嚟讲有冇着数咧？你问我咧， 冇啊， 我觉得冇乜着数。不过咧。佢就会将一个选举变咗有一个议题出嚟，就係讲政治议题啦。咁呢样嘢你否决咗之后， 你唔可以攞住议题 拎住个议题 做区议会选举， 就可以变咗个大选。 啱啦。 咁呢你问我相信建制派同埋北京呢都要諗点样去应付呢样嘢嘅。咁其实呢即係如果你问我都唔係特别同意阿仁哥嘅做法呢，咁你搵啲俾自己做囉。 但唔係喎，你補選係11月喎，講緊係咪？ 但你一路會去到11，今年區會選舉都係咁長時間。 9月啫嘛， 冇咁早，9月區會。 十一月 唔係啊，去到 立法會係9月。 九月立法會咧，因為佢係立法會1月1號開始嘛，個任期佢 唔係啊，我記得係9月 嘅 喎，冇咁早嘅。仲要暑假做完之後就 投佢係去到年尾嘅，佢唔係佢嗰個選舉期係可能係10月左右，佢一個半月選舉期啊嘛，咁咪差唔多開到再一次會係咁長嘅，應該係年尾嘅。 系年尾做个选举都系得，即系大概九月十月咁上下啦。 你未正式选 举，即系总之咧，个选举期咧系会接近嘅，个唔系个选举期会接近嘅咁样咯。嗱，咁你话你问我咁问啲嘢俾自己做咯。 唔系，系啊，所以第一个问题 我就唔会好似佢咁讲话欺骗选民嘅。 唔系，所以第一个问题我究竟呢件事做好又唔做好先？你如果佢话喂做好个唔做，你先至讲究竟佢系之前做定之后做？ 唔系之前做，你问我咧都系冇意思噶啦。之后做你呢个成个，你之后做咧，你就有个有个自己 agenda 咯。 喂，所以我咪讲咯，即系第一句已经讲。如果你觉得系为咗成个政局表决嘅话，我觉得佢真系做嚟同唔做有冇意思？但系如果你话佢系一个策略，要绑死自己民主党啲票，等佢唔好过对面咧，咁喂，咁我觉得你无可否 认。我谂而家咧，你问我咧，如果而家睇，我睇唔到咧， 民主党会过 票。民主党会 我嗱，你老爽你嗱，你问我，你问我而家睇落去，我睇唔到咧，有票会走咯， 系咯， 而家 除非你问我啦，即系除非真系奸淫掳掠，黄脚鸡，有啲咩嗰啲咁嘅嘢，即系捻住你喉咙，你拎出嚟，你一定要咩嘅，即系好似蔡东豪咁，我恐惧咁嗰啲，我唔知啦。但系而家睇，即系你问我咧，就但系基本上就唔走噶啦。老实讲就 廿七票十啊。 唔系你老实讲， 边个 民主党啫？ 你唔系你泛民都唔会走啦。而家你话会走嚟走去嗰个咪又嗰几个？ 系咯，嗰几个咯， 嗰几个你嗰几个，但系你搞唔搞公投，你都绑唔到佢哋噶啦，系咪先？呢样嘢讲真系啊。 其实我觉得嗰啲泛民议员咧，佢选择投对面咧，其实都好大个，即系好大个代价咯。即系谂下，全世界望住去表决啦。即係今次你今次已經係比相對之前嗰兩次政改呢嗰啲表決呢已經係比較好多人關注。如果你選擇咁樣投個對面，你睇下你贏 你出街俾人掟 低， 真係掟低蛋。 立法會選舉睇下你仲可唔可以留喺度囉。同埋一樣嘢係出街真係仲衰過民建聯啲人㗎。即係個遭遇好慘。 咁你有啲人係唔介意做呢件事㗎嘛。即系你话喂绑死一个民主党都影响唔到个大局，咁我觉得呢个 debatable。咁当然就系话你知道喺个泛民阵营里边最唔介意做呢啲嘅就系民主党，因为冇办法 check record 啦嘛，即系唔系针对你哋嘅，你明唔明啊？咁你话如果民主党里边有人带头，可能喂真系接受一个守尾门方案，其他泛民会唔会响应又或者会相应支持咧？我唔知道。但我肯定而家呢一刻民主党里面冇人夠胆提倡呢一样嘢。 咪守尾门嗰样嘢呢都係拎出嚟做戏嘅啫。 係啦大佬守尾门出嚟讲咗囉。 咪守尾门你根本博 人哥琴日 计条数呢。 咪守尾门连北京都觉得唔可行啦。 咪民建联都出咗嚟又唔可行啦。 呢个系我哋背后分析知道冇可能啫。个问题就係话成个传媒生态，喂你见到好多人甚至乎建制派佢都会觉得唔系呢个起码冇违反基本法可以倾下。而泛民里面有 echo 嘛。例如罗志光嗰啲， 唔好咁天真啦。佢要唔俾你过嗰时，咪又同你讲，咪话俾你知，咪又系过唔到基本法。袁国强出嚟讲咗噶啦， 讲咗噶啦， 佢话会同废票勾连噶，系啊，讲咗噶啦，基本上。 系啦，大壮就知啦，呢啲嘢真系法律基础系好脆弱嘅呢样嘢。 佢一夹起条尾已经知道想讲乜啦，佢就话俾你知唔帮， 系啊， 嗰成 系啦，系唔可行呢样嘢系唔可行噶嘛，系啊。 乜第二日出嚟讲？ 唔系，同埋你要记住罗志光咧系银纸经理噶嘛。佢銀紙經勳章嚟㗎嘛，佢 CY 林 鄭啲人嚟㗎嘛。 我反而見到係無線訪問何俊仁講先講錯嘅時候呢，肥呀羅志剛肥得開花喎。 係呀肥得開花。嗱佢呀佢唔係民主黨。 因為佢哋知道你羅志剛係已經係對面嘅人㗎嘛。 咪囉。 呢啲 你唔好蒙埋佢啲嘢。 咁張達明係咪對面嘅人呢？ 唔係佢真心交嚟嘅，張達明。 真心交。哇大佬你學者嚟㗎，你咪喺度搞啦。 佢就係話前後嘅問題咋嘛。佢話佢都贊成，不過係點解 前後嘅問題即係做好過唔做囉。 即係做咗先至否決。 咁 係 咪咁做同唔做係咪要做？ 你話係即係守尾門。 唔係 人哥嗰、那個 辭職 之 後 佢做嘅不過 係呀、啊、 做越快越好佢就話。 下次返嚟講夠鐘。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你们现在听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陈淑庄。 花生当饭食，我们最积极，你听的是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是卓佳佳。 Hello，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听紧嘅系 hkpinet.com， 我系恋爱小天后。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搏击会， 你咪找数。 找数系啊，原来我唔记得交代一样嘢啦，系嘛？即系当我哋咁多个又唔系吹行鸡嘅，即系讲过下咁啦。当然系有勇士认投咗去捐助我哋喺呢个就嚟执嘅扑街 ATV 嗰度卖广告啦，系嘛？ 我都几好成绩， 几好成绩，系有22,000元、啊。 系咪？系咪人包？ 边个夹噶？ 喂，你咪突然间就想夹啊？ 唔系、啊，我真系有啲兴趣知、啊。 我哋喺网喺个 Facebook page 度 set 咗个 campaign， 22,000元， 因为 target 30,000， 可以做啲咩咁样喺 TV target 卖80字广告啊嘛，30,000元。 你谂住卖咩 啊？嗱，我哋有个好出名嘅主持叫索罗 B 啊嘛。 哦， 我谂住揾佢喺个镜头面前碾烂个芒果。只系做呢一样嘢啫，系嘛？为咗呢一条片啊，我就想筹三。 但唔系、啊，我好似记得阿叶家宝话，好似一定会筛选嘅。 咁你凭咩筛选我？你话我听啊嘛。咁当然得，系嘛？你话索罗 B 唔够好样嘅，我换个陶君衡上去。咁大家满意啦，系嘛？陶君衡都唔够嘅，我换通啲菜上去。嗱，高嘅有，大隻嘅有，肥嘅有。 我建议， 等有只啱你。 我建议大壮。 咁 宣传基本法， 唔好成日牵涉其他人落去啦， 系嘛？ 基本法， 基本法咯。 咁到最后都系筹，我筹咗22,000元， 系22,000啊，都 OK 够钱未啊？ 咪30,000嘛， 30,000就我得啦。你哋呢啲系 做咩？你班底， 我唔系班底，我黐线呢啲嘢，做咩？ 冇啦， 咁 点 啊？咁咪22,000， 无谓 ATV 啦。 咁咪下次食饭食咗佢啊？我唔系， 都冇收过， 系啦系啦， 你真系讲， 我当自己收咗， 小心啲啊！ 唔系咁有机会， 你好似国师咁样啊！ 唔系，我谂大家都怀疑一样嘢，喂，如果真系科咗水呢单嘢，佢执咗咪石沉大海？ 系咯，买边度买？ 比较容易执啊！ 哎呀，咁我唔知啊，系嘛？你需要知道人哋， 喂，厕纸都要自己带翻工，仲唔执啊？ 咁阿爷， 水都要自己带翻去。 你放心啦， 睇实佢阿爷会唔会送厕纸先？ 但真系冇粮出，好惨。 有噶啦呢啲。 做咩你好似知啲内幕？有白冇事啊？ 啊咁啊，佢你讲， 佢一定要卖噶嘛？你黄炳坤嗰10%。 因为而家拎出嚟做 auction 咁滞啊嘛，即系做标书咁滞， 贱价卖啦而家。 咁你如果我谂 咁系咪有佢有机会冇人投标咧？个问题就 系你其实你问我咧，你低一成，你街外人就唔会投噶啦。 系啊， 你系自己有投翻嘅啫。你如果黄晶冇钱投，咁你边个会有钱投落去啫？系啊，你记住呢单嘢边个搞出嚟？呢单黄黄搞出嚟噶嘛，黄黄啃埋咯。 咁但系佢拿住股份望个牌就系冇咯。 咪佢攞咗之後，佢就會肯抌錢再來搞噶啦。 哇！大啲呢啲嘢，成日對酒當光，成日一壓壓 no 係咪 一四一係咁喺度收？ 你而家講到好似佢真係唔使執咁喎。 喂，咁我哋真係籌 唔係你問我咧？你問我咧，我都係寧願去執咗佢嘅。啲嘢，啲垃圾台啊，做乜鬼啊？係 咪咯？得個零哇，零點一點收市， 真係 咁算咯。咁我一吨燕窝，我哋分咗佢。 点解又会一吨燕窝出咗嚟咧？ 你冇睇报纸？ 我怀疑系工展嗰啲货尾嚟嘅。 喂，一吨、啊，但系啊， 佢一啱啱嗰啲，你会干嗰啲咩？你会真系燕盏啊？一樽樽嗰啲冰糖水燕窝、 啊，加埋一 吨 啊？ 连埋一樽一吨嗰啲咋？ 即系连埋个樽，连埋个盒嗰啲啊？ 盏你炖得嗰啲咩？ 我以为系啊，我写成座山咁。 唔系，我都谂得好啲啊！我开头谂住系啲燕碎啊， 燕碎 啲 小嘢一吨，你黐线啦你！ 即系一啱啱嗰啲糖水嚟， 连埋玻璃樽，连埋糖水，连埋。 咪系咯，系啊，咁啊， 唔系有个人啊嘛，就系话 几版嘢。 阿叶家宝就话有人会送一吨燕窝俾亚视，就希望合作啦，同埋令佢有啲收入咁咯。 点都有收入？ 咁我搞啲有奖游戏啩？ 咁咪次次送燕窝咯？ 唔系，咁我想问有人睇咩？ 咁你得人啫。 唔咁有一点收视都叫人睇嘅。 唔系佢哋有人睇佢嗰个咩噶嘛？六合彩同埋跑。 唔系六合彩搞啦，跑马都 OK 嘅嘛。 六合彩冇时间睇噶咯，都系等碌下马会咁样。 系咯，马会唔系六合彩就唔使睇嘅，打 唔系有人睇噶，有噶。 咁无聊 啊！唔系有时坏机噶嘛会。 坏咗一次咯。 咁啊，想睇啲日子时刻咁样。 六合彩人睇，六合彩有人睇。 唔系，但系今日咩啦？无线都咩卖晒佢啲鱼场片。用600,000， 抵啦。 哇，幾好喎、啊！無線幾有人情味喎、啊，突然間我覺得 呢啲趁唔係趁佢病攞佢命咩？應該 其實六百萬咪賤價賣曬你啲語長片嗰啲版權咯。 系啊，依都系 冇啦。ATV 讲完， 喂，阿路人甲，听讲你对《黄昏贼》你又好似好有 李嘉诚啊， 李嘉诚系啦， 冇、啊、我咁啱提議提议下啫，呢啲我真系 讲嚟听下喂， 冇呢啲， 有啲咩 冇乜提议下啫，唔系好多人都问紧啊，点解佢要搞咁大动作咧？ 系咯系咯系咯， 系咪咩政治问题咩嘢性咧？嗰啲 系咪惊啊？所以要走啊？其实系咪有多刑事会嚟紧，所以快撤资走人？ 刑事边啲刑事佢有 即系咪有冇系咪犯？犯咗啲咩所以快？ 唔係我就咁覺得嘅，即係如果你要問呢個嘢，你問李嘉誠點解做決定咧，其實應該問李澤鉅會點樣做佢盤生意落去咧咁樣嘅啫。就係你問我李嘉誠今年季更我都唔記得咗啦，應該冇七十都八十歲㗎啦，係咪？ 冇八十都七十啊？ 係啦係啦，即係呢樣嘢啦，都話八十㗎啦。咁佢老實講，即係老人家係咪先？佢身體幾壯健都好，佢都係做多五年八年。 喂，但佢大仔好 mean 嘅喎，真係好似聽人講，係咪啊？ 依啲老豆喺度，梗係做到足啦。 咁 老豆唔喺度，太子係咪先就另一回事嚟㗎啦。 我聽 明 啲老臣子都好怕佢個大仔。係 咪先？係啊，呢啲嘢都冇人同個阿太子交手唔咩嘅。 係、就是，我知道。 唔牙痛咁聲嘅，老實講就講真。係啊，咁你問我。 咁呢樣係李嘉誠定係個仔決定咧？分拆。 我諗都係。你問我咧就嗱，聽嗰條絕世好橋咧，就係等係阿爸搞啦。絕世好橋就聽講就阿爸諗出嚟嘅。 哦， 即系呢条绝世好桥， 系，但系佢话佢嗱，所以 啲 老臣子全部都 阿爸点解要咁谂出嚟咧？阿爸就等系谂紧咁个仔应该点样做呢门生意噶啦，系咪先讲真？其实佢最后佢而家最简单，即系大家都应该知噶啦，佢都系拆咗，将所有地产嘅拆咗出嚟， 占 咗间公司，跟住其他嘅就 地 翻变咗做长和啊嘛， 长和咯， 系咪？咁佢就跟住佢就话，喂，我其实系要平衡风险啊嘛，嗱，呢个李嘉诚自己讲噶，唔系啲报纸写噶，李嘉诚话要平衡风险啊嘛，咁对嚟讲个风险喺边度咧？其实你不外乎就系经济风险同政治风险啫， 政治多啲咯。 嗱，咁你经济风险，嗱，你如果去卖地就起楼啦，即系咁讲起楼，长江大家都知噶啦，就货源轮转，买完面粉就做面包，就铺铺清嘅。 嗯， 咁样佢就唔会，佢其实就冇做收租嘅，佢唔同新地，唔同四叔或者恒隆有商场收租噶嘛，长江啲商场咧就全部都唔汤唔水嘅，吓、啊、或者系 少啲咯， 包装度做嗰啲叫做 V 市上埋市噶嘛，佢自己唔做嘅，即系佢唔会自己做个 APM， 唔会自己做个唔知咩商场出嚟噶嘛，即系长江啲商场，佢连天水围都卖埋噶啦嘛，系咪先？ 都系太古啊嗰啲做， 都系嗰啲做噶嘛，咁佢第日。地产嘅佢咪买完面粉做面包铺铺清咯，咁你呢啲光手净脚系咪先？咁你问我，佢如果谂嘅嗱，第一经济问题就等系大家睇到佢咁做，即系大家后事如何，大家心中有数啦，系咪？咁、你话政治风险嘅，我谂佢政治风险即系其实应该讲紧政策风险啦。咁佢唔知第日你阿爷点搞，梁振英点搞？如果要压楼价嘅，咁你做地产，老实讲唔系冇得赚，肯定唔会以前咁好赚啦。以前可能就2000蚊卖8000蚊。就可能是8000蚊，你卖10000蚊或者11000蚊，是不是仲要你限价限地限乜限物？呢啲生意你问我，李嘉诚可能仲有份做嘅，因为佢做胶花起出身嘅，佢黐胶花啫嘛，当咩所谓啫？但你问我，李泽巨有冇心机做呢啲生意咧？ 嗯， 系咪先？阿大少有冇兴趣做呢啲生意咧？我就好怀疑啦。喂，我一样系咁大嚿钱挤出嚟，系咪先？我去澳洲投个水厂、电厂、铁路嚟做，啊，干手净脚，定系喺香港？俾你俾六八九，俾你啲紅色資本啊，中國國企攣住嚟玩好咧。咁我諗呢啲你如果要睇下阿爸做呢個決定，阿爸做呢個決定後邊係咪諗緊？我唔知啊，我又唔去兩仔爺，我亦都嚇冇咁嘅資格。諗緊其實盤生意個仔應該點做落去咧？其實係咁咯。 有咁嘅老豆真開心。 係咪？咁你問我好，我都覺得好合理。阿爸以前咁樣成功嘅。阿爸都知道唔会永远都系可以咁样成功。阿仔睇到个阿爸系咁样发达嘅，佢都知道自己唔可以再咁样再发达落去，系咪先？而事实上咧，你问一个去到做到和王呢啲咁嘅宇宙级吓嘅企业嘅话，全世界最劲嗰啲嚟噶啦，去考虑嗰个政治风险、政策风险，佢就系要谂呢个问题。 嗯， 你去到第二啲地方，我都同啲人讲噶啦，我都同某一个大陆佬讲。啊！啲大陸佬係咩人啊？唔講俾大家知啦。 講咩？ 我就話，我同佢 國安啊， 我就同佢講話咧， 幾多字啊？ 我就講廣東話啦，我等係唔講廣，我等係唔係講普通話，因為普通話太差，我講廣東話同佢講，我就話你哋千祈唔好搞到香港冇法治，你哋唔好搞到香港冇法治，唔好搞到香港啲資金唔可以自由出入。如果唔係你啲貪官會。啲貪官污吏啲錢嚟到香港都走唔到啦！我話香港有咩地方好過新加坡啫？你同政府打官司，你打得贏佢，而且打贏佢你冇事嘛，係咪先？係咪先？你喺新加坡你可以同政府打官司，打贏佢你都死啦！你喺大陸可以同政府打官司，未打你都死啦！你喺香港同政府打官司，你打得贏之餘仲可以冇事嘛？你香港勝在呢樣嘢啫。是咪先？生意佬都系谂呢样嘢啫，系咪先？讲真，如果唔系佢， 都唔会嚟投资啦。 所以你问我，你大家可以想李嘉诚，你其实谂紧乜嘢嘢？呢啲其实大家都知啦，系咪先？讲真，系啊。 咁而你觉得即系大陆对香港嘅影响会唔会持续继续？因为好多人都会讲就系话喂，以前大陆反而冇对香港管理系咁直接，同埋咁狠啊。 嗱呢样嘢嗱，你问我咧就应该就睇共产党啦。你问我啊，连月珍教授写咗好多次噶啦。你西藏是个板嚟㗎啦，呢啲唔使諗㗎啦，老实讲就真。呢啲係中共党员嘅 DNA 嚟嘅。呢啲你唔能够改变佢哋嘅 DNA 㗎啦，因为佢哋就係要佢哋就第一就咁样起家，第二就咁样嚟统治，係咪先，即係马上得天下，就得马上治天下啦，係咪先，佢唔真係同你讲人治啊，唔係真係同你讲法治咩，係咪先，讲真个江山打返嚟，等係用船坚炮嚟话嚟对付啲人民啦，你估真系人民共和国咩？大佬唔系啊嘛，呢啲嘢系咪先？咁你话日后系咪会紧咧？你问我以前一穷二白嗰阵时，咁啊等系大家即系求你啦。而家喂，佢一个马云都食晒你成世界啦，全世界啦，系咪先？ 首富 系啊，咁你惊乜啫？而家共产党有的是咩？钱，佢冇嘢多，钱多，咁你不能够不服喺佢之下㗎喎，老实讲讲真只会系越嚟越多。你都嗱老实讲都唔使讲得多。你话香港嗰啲我都唔好讲话啲咩咩法治啊自由啊咩咩新闻自由啊咁嗰啲嘢啦。中资买地即系呢个系趋势嚟㗎喇。你香港你啲华资唔买咩中大陆佬买囉。 我买咗唔起 啲。你地买咗摆喺度。你哋嗰時啟德阿梁振英出塊港人港地，你哋唔投啊嘛，你哋啲華資你唔投咁串啊嘛，話冇錢賺啊嘛，話唔識玩遊戲啊嘛，咁串咪大陸佬嚟投咯，投埋俾你睇起埋出嚟你都吹唔漲啦，係咪先講真？咁幾廿億對嚟講唔係 錢， 唔係錢嚟啊嘛，呢啲對嚟講 真係買咗俾大陸佬。 係啊，就有投標結果噶啦，開標噶啦，係啊，呢啲嘢。即係對佢哋嚟講，幾廿億唔係錢嚟噶嘛？係咩錢啫？幾廿億，老實講係咪先？ 咁但係事實上真係以你即係作為一個資深傳媒人，你覺得即係香港都係要某程度上嚟講遷就下大陸，係冇頂咁多頸啦，做下順民啦咁意思？ 我就唔同意嘅。嗱，好多年前咧，梁振英已經講㗎啦，係2003年之後，我唔記得邊一年啦，我就記得佢應該係同東周刊講嘅嗰陣時，香港仲係有高度自治嘅。嗱，呢度冇鏡頭啦，不過大家可以睇啦嚇。不過咧，嗰個高度咧。就唔會係以前嘅高度㗎喇。 嗯。 即係你明啦個高度呢即係呢啲語言藝術嚟嘅啫。向高度自治去到唔知幾高㗎嘛係咪先。 嗰啲位度呢會高少少。 係啦嗰個囉。即係你去到月球咁高定係呢個冥王星咁高定大氣層咁高呢定平流層咁高呢係咪先。呢啲嘢北京說了算。但係總之梁振英已經十年前以上講咗㗎喇。高度自治個高度呢唔會係以前嘅高度。呢啲佢已經講過㗎喇老實講。 咁但係、 啊、 喂咁但係事實上抗爭係嘛。 但你話抗爭係點呢嗱，你就大家就千祈唔好中咗人民日报、环球时报、愤青咧嗰啲咁嘅圈套。佢、哋就话香港就扭计、香港就长不大，就喺呢度扭计啊嘛，系咪先？ 嗯， 对于共产党嚟讲咧，佢就唔怕顺民嘅，因为佢自己都唔系顺民起家，共产党系抗争起家。共产党最惊系咩咧？最惊你抗争啫，因为佢自己就系怼冧国民党起家噶嘛， 没有抗争。 系啊，没有抗争，哪有改变呢系咪先？所以咧，你话咧，你问我咧，即系香港人做乖宝宝咧，系冇前途嘅。你话如果做个反叛少年咧， 咁我都同意。 系咪有好下场咧？未必。不过你问我如果拣，咁我都系讲屌啦，大佬，我瞓喺度俾人屌，不如屌人。 唔系，我系想问下你所谓叫传媒人嘅角度，点样乖化一个乖宝宝，定系还是个宝乖宝点样曳法啊？因为嗱。你最大型嘅抗爭運動你都做咗啦，你唔覺得個政府有絲毫動搖喎？ 嗱， 你唯獨是好啊，好在就話而家你撥咗一班平時唔睇新聞嘅人睇多咗，而嗰班人會 join 你嘅行動。 或者多多人登記。 嗱，因為今晚咧，嗱，我老人家咧，我唔怕講，老實講，嗱，我就 聽好出啲咩新聞， 我就咁睇嘅，我就咁睇啊，你大陸啲大陸佬，北京又好，阿爺又好，你 whatever， 大家點叫佢啦？佢哋入邊咧係有人諗緊呢個問題嘅，我幾肯定。香港 都話聽， 搞完七十九日之後，點樣收集殘局咧？ 哦，嚟緊點？ 即係佢哋認為係一件事嚟嘅。 嗱，許丹係而家唔會同你講，佢哋個決策失敗咗啦。但係佢哋入邊係有人諗緊點樣收集殘局。咁如果唔係殘局，又何來收拾咧？ 係， 即係其實即係反證翻， 即 係 你要證 係有啲嘢做錯咗啦。 佢要承認咗呢個係一個問題，佢先會搞，即係你 即係佢一定係咧，一定係 aware 到，一定係一個問題嚟㗎啦。佢係諗，佢哋係諗緊呢個問題嘅。 嗯， 但係你話最終係點樣解決呢？嗱，你問我都係唔知啦，我又唔係劉瑞兆，又唔係林和立，係咪先？ 照樣打落去會唔會解決呢？ 咁啦，你問我咧，你問我咧，我咧就信咧，即係喺任何一個機構入面啦，你就算共產黨入面都好啦，佢都有唔同嘅聲音嘅，因為佢哋幹部都有幹部嘅職責需要，有啲人又都係打啦，有啲人又都要傾啦，有啲人又都係諗方法啦，係咪先講真？而家等係挺梁振英㗎，挺到最後一秒都挺梁振英㗎，係咪先講真？董生嗰陣時都挺㗎，挺到腳痛先唔挺啫嘛，係咪先？ 拉屎一日先， 係咪先？挺到最後一秒都挺佢嘅，但佢哋咧？事實上有人諗緊要點解決呢個問題。 喺泛民陣營冇兩派意見，就係話究竟我哋要反抗到邊一個程度嘛？即係舊時嘅反抗程度就係有啲人係可以瞓街嘅，有啲人鬧瞓街嗰啲。 嗱，你問我呢樣嘢咧，嗱，你問我都 而家就係掟汽油彈嗰啲鬧瞓街嗰啲。 你問我都唔知㗎。嗱，因為咧，你喺社會入邊每個人佢可以承受即係抵得痛嘅程度係唔同嘅。每個人做一樣嘢嗰個機會成本都唔同嘅，譬如。好似我咁，我又唔系专业人士，我又身无长物，家徒四壁，系咪先？其实你问我，我点解唔可以瞓落金钟度俾差佬拉啫？我点解唔可以冲击啫？我烦啫嘛，费事我费十差馆坐几个钟头啫嘛，因为我觉得嗰几个钟头对我嚟讲系浪费生命嘅，我出去做嗰啲嘢冇问题嘅，系咪先？我冲有几难啫，系咪先？我鸠乌系咪先？有乜所谓啫？贪得意啫嘛，不过我费事鸠乌完之后俾人查身份之后翻差馆坐几个钟头麻烦啫嘛，大佬我尿冇得，我嘢冇得食，系咪先？咁有啲人唔係覺得我抵得住呢啲問題嘅，成個 package 我食晒嘅，我又可以去瞓街，又可以鳩烏，跟住又唔怕俾差佬玩嘅，咁咪做多啲囉。我呢啲人離地中產咪做少啲囉，係咪先？咁你又去到邊個程度，你咪睇下成香港人去到邊個程度囉。譬如上次發射催淚彈，咁咪已經係一個極限啦。咁下次係咪要坦克車出嚟呢？定係要解放軍企出嚟咧， 執行唔到，大家一樣嘢 係咪先？呢啲嘢係啊，唔係咁呢啲你問我，所以你問啊，應該去到邊個程度？你問我真係唔知嘅，即係你問我香港人問香港人咯呢啲嘢係啊。香港人 你講開呢樣咧，我哋未一排呢排咪好多嗰啲無咩要被邀咩拘捕啊？ 被約唔拘捕， 邀約拘捕。 我啱啱咧收到個 message 啦嚇，陳淑莊今日咪第一個新鮮事出嘅嚇 ，unconditional release。 幾獲釋我知，我睇咗啦。 喂，咁得意嘅點解？即系你又邀约佢翻去，跟住就熬你一轮，跟住就 咁。但系咪宣布拘捕？但系 佢系晏昼咪话 唔系，系咪即系咩啊？佢其实即系佢之前就以乜嘢佢罪名拘捕佢啊嘛？ 有冇 arrest 佢今日？ 冇，无条件获释啊嘛？ 唔系， 佢话晏昼系被警 拘捕还拘捕，俾担保还俾担保， 煽动非法集会罪拘捕咗一夜， 跟住咧。 2:37嗰陣時， 咁冇問題噶。咁你可以俾 bail， 但係唔俾 condition 嘅 ，OK 冇問題啊。 係啊。 咁即係而家係咩情況咧？我真係唔好明。 咁啊，即係攞差可能叫佢翻上法庭咯，俾日子佢。 係咯， 唔需要翻差館報到啫。 嗰度按 即係唔使再保釋咁解啫，係嘛？ 釋放 係咪咁理解？ 釋放咁樣冇條件釋放。 唔係釋放，唔係佢釋放意思即係離開差館。 公民袋個 Facebook 出嘅喎。 咁唔通拉你？ 我哋慢慢了解 審前嗰日咩？ 因為嚟緊陸續好多位。 我咪再做一場大戲囉。 係囉，日日一場大戲喎，真係日日都可以落去升門喎， 呢啲嘢都唔係嘅。 又喺度扎帳 咩嘅啫，最經 典都有啊。 最經典都係最經典都係咩㗎啦。係啊，最經典都係天字第一號大狀點樣庭上自辯嘅啫。 邊個係天字第一號 姓咩？我唔知道 refer 向邊個，但係都係嗰三五個㗎啦，不出。 一號得一個啫嘛，係咪呢啲。 OK,OK。好，點啊？ 施政报告二咧提倡香港学校同内地结盟 姊妹学校计划、 啊。因为学校啲嘢咧，其实我就即系可能都熟悉过一排啦。如果你揾十几万去绑住一间学校咧，老实讲系其实系喺学校嚟讲对呢笔钱好紧要，因为对于佢嚟讲系一个 head count 嚟。即系当然学校唔会突然间会使一笔所谓叫十几万嘅钱，但系问题就系话，当我有个名目同内地学校搞啲 event 嘅时候，我可能嚟第二笔钱。最紧要就系话，如果我可以透过嗰、那个即系嗰笔资助，而我系请到个人，令到自己啲先生舒服啲啊，又有多个人做嘢咧，喺学校嚟讲系好奶嘅呢一样嘢。即系唔会话有学校坚挺到就话喂十几万好多钱咩我唔要系嘛咩叫同学内地学校结盟啫？因为其实咧学校系跑紧收生嘅，佢每收个学生其实系代表住一个钱，因为佢一定要收够一个即系譬如佢中一一定要收收，大佬我真系会讲唔到吓。佢真係要收夠24班先開，即係24個人一班佢先開到一班，每開到一班佢就有一個錢嘅資助。咁唔係收到嗰個學生先會收到一筆錢，即係佢先可以申請到一筆資助。而佢開咗咁多班先可以有小一去開。咁開到佢先會請到咁多先生去做咁多嘢。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係收少咗中一又或者小一生嘅話，基本上佢學校呢就每一年咁收少咗學生，少咗學即係少咗先生，基本上間學校就會等呆單㗎啦。Hello? 我覺得未必喎，即係嗰啲嗱學校 學生你點睇咧？佢真係你覺得呢啲結盟即係點？你點睇結盟呢樣嘢咧？ 我覺得嘥鬼氣咯，即係例如我呢啲大陸都翻唔到結咩結完盟都翻唔到去大陸交流， 佢唔係叫你去啊嘛， 係啊，佢哋落嚟咯。 你有其他同學 㗎？我啲同學都即係好老實， 唔係嗱，即係咁樣啦。呢樣嘢咧，老實講咧，嗱唔係。嗱，大家要知道呢樣嘢點樣諗出嚟先重要。所謂姊妹學校結盟係點諗出嚟先咧？其實咧，嗱，如果我冇記錯咧，羅范招婚嗰時搞過嘅， 我記得 係。其實羅范咧，而家都係影子教局長嚟噶嘛，就羅范諗嚟舉出嚟啊嘛。咁呢個其實即係點樣咧？你搞唔到國民教育香港搞咧，就借屍還魂，就揾個咧舊瓶新酒，借即係揾個名目出嚟咧，就叫你班學校。就搞國民教育，不過咧就叫做就所謂結盟，姊妹學校結盟，姊妹學校結盟之後咧，嗱以前就自願啊嘛，啊你學校有多餘錢，你左派學校嘅咩香島啊，咩培正啊嗰啲咧，你咪自己翻去同寧波啊、同北京啊、同上海、珠海結盟咯。而家政府話俾錢你啦， 我梗係做 啦。咁有咩結果咧？對於啲學校嚟講咧，即係話咧，如果其他學校結曬盟，即係其他學校都聽話啦。咦，你點解你唔結盟嘅啊 ？Donna， 你間學校點解你唔結盟嘅？咦，你唔系忧虑国民教育嗰啲问题嘛？啊，校长，你唔系真系 咁就好难答 嘅 喎。 咁哦，唔系喂，咁你有冇谂过啊？啊，你搵唔到姊妹啊？我帮你搵啦、啊，好冇？咁其实会有咩后果咧？咁佢请咗人之后，如果请一个人做姊妹学校，负责嗰人即系咩咧？即系依家学校嘅党委书记啊嘛。系咪先？因为佢负责同内地学校结盟、哦，佢即系同内地学校嗰校长对口、哦。依、這个人翻到嚟之后，佢就同阿校长讲：啊，浙江咧嗰间中学咧就想咁讲，校长你点睇啊？唔通你唔搞咩？姊妹嚟噶嘛？唔搞，你收咗钱做乜啊？嗰、那个系叫做党委书记，唔系请个人翻嚟攞吃卡，知唔知？另外一樣嘢， 呢啲煙西真係 嗱，另外一樣嘢嗱，我俾埋你 統戰啊！ 嗱呢一條橋咧，我同你講就益你民主黨。今日今晚無料奉送嗱，梁振英拎個政策出嚟，同內地學校姊妹結盟啦。我保證吳克儉會點講咧？俾埋學民思潮黃之鋒回應都得，條拉條剔咁樣嘅。喂，認識國家嘛，學生係咪先？增廣見聞啊嘛，係咪先？ 愛國愛 港嘛。你咪學生多啲同其他地方嘅學生朋友、學生、小學生、中學生交流，係咪好事先？家長都唔會反對㗎，係咪先？我係老豆，喂，係喎，喂，識多啲嘢唔好咩？練下普通話都好啊，好過香港學啊，係咪先？係啊，你冇得抗拒嘅。民主黨問條問題，問點解淨係同大陸學校見聞？可唔可以同新加坡？同台灣、同日本、同南韓嘅學校姊妹結盟，如果同嘅話，支持呢個政策，我仲要財政預算加碼，唔好十二萬，二十萬一年，點解係同大陸咧？ 可唔可以同英美？ 點解同唔可以同台灣咧？喂，國家部分啊嘛，點解唔可以同日本咧？喂，人哋先進、啊，科研先進、啊，南韓更好啦，係咪先？係啊，姊妹學校咧就唔應該同大陸結盟嘅，全世界都兄弟，全世界都姊妹。 唔好你淨係中國嗰十零廿個省市，係咪更加好呢？係咪先？你咪問下吳克儉肯唔肯囉。如果唔肯嘅話，咪即 係 有陰謀。 原因咪就係你頭先講嗰樣嘢囉。係 咪呀？ 同英國 即係你呢啲咁嘅呢啲咁嘅死人屎橋收皮啦，叫梁振英。 啊，我真係好羨慕Donna老人甲呢啲朋友。 我真有乜嘢打去问佢噶？我唔系讲少噶。 民主党 呢廿年咪八个 问呢条问题，为什么只可以同中国学校？ 你抄低咗咩？你 系咪？ 你抄低咗？你抄你抄低咗？ 跟住财政预算嗰度封杀埋佢添，唔俾拨款，要一年十二万都悭翻。唔系啊，唔系啊，如果你肯同日本结盟，肯同南韩结盟咧，一年20万都冇所谓噶。 冚沙咪得啊！ 喂，我以为中产家长，好好啊，同韩国结盟，喂，阿妈一年去多两次韩国啊，大佬，系咪先？俾埋钱嗱，你搞交流团，自费都制啦，系咪先？系啊，去台湾更好，去日本更好，系咪先？系啊，几多家 犀利老人家啊， 家长义工都多啲啊。 今日最衰我哋又唔加得时，因为下一档有人啊。如果唔系，即系啲问题要问佢啦。 六人月上嚟，下一次又变咗。 你仲有几多个月啦？ 唔系每一次都唔同身份上嚟。 我哋路过啊，就系咁啱呢啲嘢。 你楼下路过，祝佢 啱啱路过，我哋啱啱路过啫，呢啲嘢 讲。OK， 咁下次再见啦，系嘛？ 多谢。 好， 咁希望六人夹多啲上嚟啊。 OK， 拜拜。 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